有， 速速与我脱下。 娘，报名参军事关重大，哪能说穿就穿，说脱就脱呢？ 哪个应允你去参军？ 这军我反正是参了，您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幼儿，你岂是为娘娘？你 女的心慢， 生气娘，我一 婆。真乃好威风，好杀气。 将军， 你因何伤心落泪呀？ 娘是为我生气。 哦，却是为何？ 孩儿未经娘亲应允就入参军了。 什么？我儿未经你娘应允就入参军了？ 正是。 夫人，吉光已17岁，成喜不知从容报国，勇儿你即成父辈光业，立志横戳疆场，杀敌建功，不愧我齐家的后代。夫人，理应高兴的才是哦。 将军。 Ah! 夫人，吉光戎马半生，人情深浅，我怎能不知？只是男儿立当，一身许过，哪里还顾得许多？ 参见将军夫人。 陈将军如此匆忙，莫非先君招募有甚事端？ 三千军士俱已到温寝。啊，将军，实才听人言道，请前去投军，达成特来相劝， 却是为何？ 将军呐，如今七十门中一脉单传，倘若疆场之上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断了其家后代香烟？到那时，将军怎对得起七十门中历代列祖列宗？将军常年征战，伤病在身，老来哪顾堂前侍奉？将军此时万万使不得。 陈将军呐，征途艰险，吉光焉能不擒？杀常无情，其谋怎会不明？只是你们放眼望去，我这帐下三千兵将，哪个不是爹娘所养，父母所生？我疼娇儿，谁疼苍生？我护娇儿，谁护大？ 孩儿记下了，娘，我练。 只有复返，我这里讨得草药偏方，将军不妨一用。山川的江南人生性柔弱，怎能练成能打仗的精兵？多少人总督巡抚大人都未把南方兵练出来，他戚继光竟不知天高地厚，待等他练兵不成，无颜回对朝廷之时，我 趁机参他一本，管教他戚继光岁色难逃。 将军，你的枪法越发的精 斩了。 叔叔承让。 即是曹文林。 Yeah. 建我国土，杀我民众，辱我妻女，掠我壮丁，抢我财富，焚我庐舍。我军有幸命彭喜倭寇数年征战，我军节节取胜，倭寇苟延残喘，今日前来定然是决一死战。此番出征必须人人奋勇，国国当心。定让倭寇闻风丧胆，勇而不来呀犯， 勇不来犯。 结束了，太郎，咱们回家吧。 回家，我想阿妈。太郎，咱们回家，不再当兵，不再打仗，种一分田，养一个家，生一个孩子，看着他长大，好吗？ 妇人之见。 降国台来，命悬一脉，东奔西走，岂能为这点蝇头小利而收手？你来看，这煌煌华夏，举世宝藏，飞折光，赴两江，美京都，壮西凉，我都要抢。不要把这山山水水、村村寨寨都给他抢掠过来，我要抢尽珠宝，多了牛羊，掠得绸缎，霸占三江。我还要， 你还要怎样？ 我还要杀尽老弱，强斩禽兽，男子劳工，女子财僧，有这荒坟华夏，便为我们的家园也亮堂。 我们的家园，太郎， 来人，穿我好嘞，金牌。集中辽师兵力，偷袭戚继光大营。你不随我潜伏在海滩礁石旁，偷袭若能成功，我们乘胜追剿；倘若失利，那戚家军必然追击到此。那时间，戚继光啊，戚继光！ 将军，是才将军鸣金收兵，你可曾听见？ 乘胜追击，敌手可擒。 你可知违抗军令，按律当惩？ 将功赎罪，纵然责罚，信也按律。 哎呀，小将军们，你怎知将军法纪威严？倘若你追赶前去，恐怕遭敌暗算，到那时你我性命难得保。 果然被你言中， 我来掩护你，你快快逃走， 你我共死同生， 快走。 两军交锋，你竟敢违抗军令，只是众恩的埋伏。大成将军为救你这个畜生丧了性命， 若非我巧计在胸，险些功亏一篑，毁于一旦，戚家军为何在大明伐掠？将戚勇推出文臣。 Thank you. 听众朋友，由河北迁安市红影评剧艺术团演出的评剧《戚继光》，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呢请您欣赏徐凌云演唱的京剧。徐凌云是艺术大师荀慧生的入室弟子，他的演唱啊颇有荀派的风范。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红楼二游》。先请听尤三姐思念柳香莲时的一段四平调。 再请听《闹酒》这场戏的西皮摇板快板。接下来请听尤三姐祈求菩萨保佑她和柳香莲这段姻缘的西皮二六唱腔。 Thank you. 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徐凌云演唱的《红楼二游》，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她演唱的《看玉钏》。先请听余素秋托付栾英把玉钏交给未婚夫的一段二黄原版。 今夜晚雨湿了 歹徒韩晨冒充于素秋的未婚夫，并且杀死了于素秋的母亲。待于素秋明白过来，心痛万分，只能以死了之。 此事有不管。